声音有意义。北京电台主持人带你走进中国美术馆于右任书法展，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中国是一个自行车大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自行车作为国人结婚的三大件之一，也是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据数据显示，中国自行车保有量曾经一度达到过5亿辆。满大街的自行车大军可以说是每个城市里最常见的风景。而近些年来，自行车被越来越多的汽车取代了，车铃声在清晨划破寂静的记忆可以说是变得越来越远了。不过有着这样一群玩车的人，他们专门收藏各式各样的自行车，在这些老自行车当中寻找着曾经的记忆。常建国就是这样一位资深自行车藏友。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听听常建国讲述他与自行车之间的故事。在常建国的记忆中，自行车给他留下了怎样的一段回忆，令他如此偏爱收车玩车？在玩车的人眼中，什么样的自行车才最具有收藏价值？为什么刚买来的车就要把所有的零件全部拆开，经历一次翻天覆地的大修整？玩车究竟怎么玩？玩车的背后又有着哪些门道？本期人物空间，来听听常建国讲述他与自行车之间的故事。常先生您好。 你好。 常先生今年多大年龄？ 60。 60啊。但是看着您这个气色，您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哈，我觉得也就是50出头的感觉。 哈哈，过奖了过奖了。 您现在那是退休还是说还在上班？ 今年年终退休。 就马上就要退休了。 对对对。 平常上下班的话是骑车还是坐车呀？ 基本都是骑车。 一直骑车啊。 对。 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都是骑自行车。 对对对。 您是住在咱们哪个区？ 我住海淀区。 住海淀区 啊。上班也在海淀区。 平时上班骑车的距离长吗？ 有个5-6公里吧。 那样也不算是很短，也不算很长。但是常年下来它对身体也多少是个锻炼。 对。 因为自行车作为咱们的这个主要交通工具呢，可以说好几十年前啊，这咱可以追溯。那个时候大街上上班的这些朋友们绝大多数都是骑车的，也曾经非常壮观。那叫自行车大军啊！ 对， 您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在，就是还是骑咱们那种就是脚蹬的人力的这种自行车，还是也像有些朋友换成那种电动的或者其他的呢？ 我一直骑自行车， 一直骑就是咱们脚蹬的那个自行车。 对对对。 那您是对这种自行车是有感情是吗？ 我觉得骑自行车对身体有好处。 嗯，对身体有好处。对， 另外也方便。 它也不存在着什么污染呀，或者说碳排放啊这一类的，还是比较低碳的这么一种很环保的一种出行方式。 对， 而且这个自行车骑的时间长了以后，有好多朋友讲究叫玩自行车。您有没有这样的这个经历？就比如说自己修它，甚至说弄一些零件啊，咱们自己来攒一辆自行车，这样的经历呢？ 有，我一直在北京话叫 鼓捣这自行车， 鼓捣自行车。 另外，我也收了一部分自行车。 收自行车，那是个什么概念呢？ 收自行车就是碰上喜欢的自行车就买过来收在家里面。 哦，收藏 也可以这么说， 收藏。啊，那您是看见喜欢的自行车就买呢，还是说有所选择的？ 有所选择，当然有所选择。 哦，到现在为止，您手里大概收藏了有多少自行车？ 有300多辆。 300多辆自行车，咱放哪儿啊？ 我家住清河。 哦， 现在我在昌平一个农村租了一个院子吧。 嗯嗯， 来放这些车。 哦，就是专门为存放这300多辆自行车租一个平房的院子。 对， 平常用不了那么多啊，绝大多数车都在那儿，就是等于放在那儿。 对对对，就是收拾好了以后就摆在那儿了。 摆在那儿。那这个自行车这东西是时间长了以后，它可能有些地方啊可能会生锈啊，或者说它需要经常的去整理整理。这个您是日常老得去收拾它吗？ 是这样，刚刚买回来的时候， 嗯， 要大修一遍。 哦， 修好了以后呢，每年5月和10月份， 嗯， 再保养一次。 哦， 就是一年保养2次。 嗯， 这个保养呢，实际上就是去尘土， 嗯， 再上一点这个防锈的油，就是我们自己做的那种防锈啊、防潮啊，擦一遍油就行了。 擦一遍油，去尘土。 对， 这个工作您是，你想300辆自行车啊，嗯，如果要挨着个的去收拾一遍的话，也得费不少时间呢。您这个每次是集中在一块弄呢，还是说陆陆续续的随时过去弄它呢？ 你说到5月份的时候， 嗯， 也有车友， 嗯， 朋友， 哦， 帮着一块擦， 就是有一个小团队似的，大家一起去弄， 啊， 是一天就弄完了，还是说得有个几天？ 啊，得收拾1个多星期。 一个多星期，那这1个多星期您就什么都不敢。 对对对对， 就天天收拾它。 对， 啊，这个也是个， 你要是300辆车，你要是弄5-6个人， 对， 一个人一天擦上5-6辆，可不就得有几天。 是，你平均你要是把一个车给它收拾到位了，啊，这个时间也不短的 啊。那个是我自己收拾， 哦， 他们是管帮我擦， 哦， 但是这个车弄回来以后有缺件的呀， 嗯， 有损坏的呀， 嗯， 那得我自己弄。 比如说啊，您假如说收回来一辆车要大修一遍， 嗯嗯嗯， 这个大修一辆自行车它大概得需要多少道工序，都去修什么部位呢？ 有的车呀拿回来不用修，这个车很完整， 嗯， 也就是很新，用不着什么修， 骑着也没问题， 擦干净行了。有的车呢就是比较旧了，有的也缺件了，还得找件， 嗯， 要是给它在零件都齐的情况下满拆满装， 嗯， 也得1个星期。 满拆满装， 嗯， 满拆满装包括拆前后轴 通通拆掉。 哦， 是所有的零件全部拆了， 只要是能拆的全拆了。 全拆了。 嗯，车把、车铃、车闸。 对， 连脚凳子。 对，这一个把上就十几个零件， 嗯，一个车把上就十几 个 零件。 对， 反正我凭印象啊，因为我也好多年不骑车了， 嗯， 一个车把上我知道有那个有把套， 嗯， 是吧，那个铁的那个车把是， 嗯， 有的是这种弯过来的那种形式的， 嗯， 有的是像那个燕尾似的往前， 嗯， 啊，这样还有什么零件，螺丝、 大把， 大把啊，对， 小把捏闸子叫小把， 啊，哦，那个小把， 这就仨了， 嗯， 把葫芦4个， 哦， 7个了，弹簧1边2个， 哦， 9个了，小板1边有个螺丝， 嗯， 11个了， 十一个了， 还有那个闸钩子， 闸钩，哦，就是从， 挡着那个， 嗯， 挡着那个闸那个距离的， 嗯嗯，这个 多少了？ 很细，对，真的，如果不是说去拆卸去弄过这个事儿的话，单凭想象，还真的有的时候想象不出来。 对对对， 嗯，所以是不是咱拿您的话说，鼓捣这自行车，它的乐趣也在这里边。 是啊， 嗯， 这个首先你要是玩自行车，你先了解这自行车。 嗯，对， 这自行车大家谁都看过， 对， 怎么了解？你先把名字能给叫利落了就不错。 没错，它有各种的品牌， 对， 有各种的型号。就拿您这个收藏的这300多辆车里，您是不是对他们都了解？大概它有多少型号，有多少个品牌？ 我这300多辆车里头也就50-60个品牌， 嗯， 但是它品种 ， 哎，不一样啊。有男车，有女车，有28，有26啊， 嗯， 哎，其实他们都是一个牌子。 都是比如说啊，同样的老飞哥啊， 对， 比如说飞哥， 对， 他有28的，有26的， 有二四的吧？那 有 也有二四的啊。还有我记得二八好像还有加重的。 有对， 哎，还有什么飞轮的啊？还有那种所谓的过去我能记住的啊，像胀闸的， 对， 是吧？哎，还有馅儿闸的， 对， 等等的吧。哎，这个是它就这么一细分，这种类就多起来了。 对 啊，那这些这个自行车，您是整个从这个。第一辆车开始到现在哈，它大概持续了有多少年这个收藏它的这个时间？ 我正式收藏就是正规收藏是在85年， 1985年算到现在那也有差不多32年， 对，32年了 啊，那也就是说您从27、28岁， 对对对 啊，开始收藏这个自行车，那您说正式收藏的那个第一辆自行车，那是您骑着上下班用的呢，还是说专门买回来就准备把它收藏起来的？ 我在五道口，海淀区五道口上班，在那个语言学院边上，一个回国的学生学习满了回国，这是他们国家带给了一个自行车， 是一留学生，哪国的？ 意大利的， 意大利的一个留学生， 对， 他从意大利带来一辆。 自行车， 当地产的自行车， 当地产的自行车， 哦，这万里迢迢了，这是。 对，他呢就不准备再带回去了，这时候呢他就处理给我了。 哦， 这是我收的第一辆自行车。 您是认识他呀，还是他就是出来在路边摆摊那么处理，您碰上了？ 啊，我当时有个商店 啊， 他经常上我光顾我那儿，也算是熟人吧， 老主顾。 对对对， 他是他主动找您呢，还是说您要求您说，哎，你要走了，你的车？ 他主动找的我， 他主动找您。 对， 当时这是您收的第一辆车， 对， 不是说您把它收过来准备拿它骑着上下班。 嗯，是这样。 嗯， 我呀小的时候，我父亲特别喜欢自行车。 哦。 在我刚刚能穿自行车的时候，就是他骑自行车，我从后边能穿上去，他就经常带着我到咱北京各大这个信托商行，各个信托商行去看那些老车。 哦， 当时就休一天，这一天就带我看那个去。我说85年开始收这个车呢，就是因为一直就想，喜欢有这么车，但是以前一直没工夫。 哦， 哎，这个呢就是。时间也有了，经济条件也够了，也有这么一个机会， 水到渠成啊！ 对对对， 因为他想处理这个旧车的话，也不会卖很贵， 不， 哎， 几乎是半给半送。 对对对，就是他不像说啊，那个时候说有很多那个名牌的那种啊，包括现在啊，很多进口的那个高档的那个自行车也非常贵啊，价格昂贵。 对对对， 但是您所收的这些车，它不会是。那么贵的东西是可以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纪念性的一些东西， 对对对， 可以这么理解， 有它的特点我才说。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 在常建国的记忆中，自行车给他留下了怎样的一段回忆，令他如此偏爱收车玩车？在玩车的人眼中，什么样的自行车才最具有收藏价值？为什么刚买来的车就要把所有的零件全部拆开，经历一次翻天覆地的大修整？玩车究竟怎么玩？玩车的背后又有着哪些门道？本期人物空间来听听常建国讲述他与自行车之间的故事。收来以后啊，把它这个进行一个您认为的一个保养，哎，这样的话，这个就把它留起来了。您会不会就是去研究一下它的相关的一些它的历史啊，或者说它的特点呀，甚至说这个车的一些故事啊？ 如果是玩自行车，真要是玩自行车，你必须要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它的年代，了解它的产地，了解它的品牌， 哎， 这是必须要了解的。 这是几个大项目哈。 对， 您比如说，您那个第一辆自行车，它是 原产地是意大利吗？ 意大利， 意大利、 嗯。 它是什么样的品牌呢？ 它就是上面有一个鹰， 有一只鹰， 它有一只鹰、嗯。因为英语你能翻译出来， 嗯、 意大利语咱们就好多人也不太懂。 哦，咱就叫它鹰牌儿、 啊，就管 它上面有一只鹰，这是它的标志。 嗯、但是它那个造型呢、嗯，有几点特别的奇怪 哦， 或者说是有特点。咱们的普通的把呢，咱们这个捏的这个叫棍儿打把吧、 嗯， 都从在有把弧了， 对， 从外边。它是从把里边出来的， 嗯， 完这个闸呢是利用杠杆原理，它从那个后边连着拐个弯， 后边拐一弯弯过去，就是说白了吧，这个咱们那闸把都冲、嗯、都冲里，冲咱们骑车的这个人的这个方向， 对， 它那闸把冲前冲外，冲着你骑车的那个方向， 对， 它是反着捏的， 对对对对，所以说、嗯、这车它我就瞅它有点特点。 哦， 我就收了， 跟咱们的常见的自行车它不一样，但是用起来功能是一样的， 对，一样一样， 捏完闸效果是一样的， 对对，意大利自行车有工艺。 哦，这个就是它存在于您的藏品当中，它就成了一个代表了。 对， 收这自行车这事儿好弄吗？就是随时随地，还是说得费尽周折呀？ 首先说这个收这自行车啊、 嗯、 大家收藏的一般的收藏国外的比较多， 嗯， 也有收藏国产的。 哎， 收藏国外的车呢，这个呢就别轻易去买， 嗯， 还是要找一些有经验的师傅老师、嗯、先去学，先去看， 嗯， 先别买，因为这个里头有后座臼的。 这里边也有 有、 哦、这样他就是为了，哎，你不是喜欢收藏吗？我迎合你这个心理， 对对对， 山寨一些东西， 对， 做成假装的，其实它不是真正的那原产品， 本身是旧车，它翻新了 啊、哦。 我们玩车叫洗澡了， 有这种可能性啊。 有， 这应该也是现在随着这种收藏热起来的这样一种现象吧。在当初您买收车的时候，有这样的吗？ 我从收车的时候、嗯、我就看过这样的 哦， 因为从小就跟父亲一块。接触他也懂这些车点，所以这些车一看就能看出来。 您收藏的这些车里边进口车的比例大概有多少？ 比如要是300辆的话、嗯、进口车有250辆、 哦、绝大部分了，那就是 对对对、 啊、这个是也是咱们作为这个爱好者啊，就咱们这个收藏自行车这个圈子里边、 嗯、 大家的一种惯例吗？ 就是比如说都在收藏自行车， 嗯， 收藏外国自行车的人比要收藏国产人多得多， 这是因为他有一定的新奇性。 他这个是这样，我们的自行车发展比较晚， 嗯， 另外呢，我们的自行车呢在各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做工呢没有国外的那个做的那么精细 哦。 比如说热处理吧不稳定，另外呢还有一个是这个国外的自行车呢，它这个造型上啊， 嗯， 和这个工艺上啊又比咱们细， 嗯。 再加上它的牌子，所以那大家都是对国外的这个自行车呢兴趣大、嗯、 哎，这个就是把它作为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收藏品来对待。 对对对， 嗯，当然咱们如果说纯粹从自行车发展历史啊，或者说是这个对于某些年代某个时代的一种这个标志性的一种记载啊、 嗯、 啊，它也会去有一定的这种收藏价值啊。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一些比较知名的这个国产品牌， 嗯 啊，想当年可能有几位人啊都用过的这些、 嗯、 啊，也可能是成为我们的收藏的一个目标。 有，比如说咱们外地的一些车友， 嗯， 他们因为不像北京似的能接触到很多外国车， 嗯， 哎，他们就收藏了一些国产车。 哦， 啊，我认识一个小年轻吧，30多岁， 嗯， 大连人，小牛，他收的那个国产车呢，并不是特别好， 嗯， 但是他就是收藏，他就是喜欢，哎，这个收藏车不分谁收藏。国产车和外国车， 嗯， 它就是一种情怀， 哎， 所以怎么收都可以， 嗯，是没有说规定说一定的这个标准啊，只要你觉得自己愿意去做这个事儿，而且能坚持去做这个事儿， 对， 是吧？这是收藏这个事儿，就是有一定的延续性。说我今天心血来潮，高兴了，我弄两辆车玩一玩，摆弄摆弄，哎，然后过两天兴趣不在这儿了，把它扔一边了，这也谈不上收藏吧？您像这一坚持，这就30多年。 收藏首先就是对车你得确实喜欢， 对。 得喜欢呢，就是这个车你回来要收拾，把它收拾到这个车的极致 最佳状态， 哎，对，最佳状态，你这个车满心啊， 块就基本上不骑了，就挂起来了。多半新那就可以骑，哎，但是得好天骑。 对， 要是半新的也给它收拾到最佳状态。这个呢，就是说不是收藏，是玩才能达到这样。 对。 你看我们群里的有很多车友， 嗯， 收藏国产车的也很多，而且有的车就你一看就跟那个刚从那个车店里推出来似的， 哦， 保护的特别好。 嗯， 这个为什么就是国产车这个收的人少，有三个原因。第一呢，我们这个好车，做自行车最好的那个时代的车不多， 嗯， 都陆续的都骑坏了。 嗯， 第二呢，就是进口这个自行车呢，它收藏的这些人在这，尤其在北京这地方呢，它反而呢保护的好。 哦， 因为它进口车大家谁都特别在意。 对对对对， 国产车你别说再多，它没人在意， 因为日常用的， 最后所谓的我们说车就比较整齐的就不多了。 对对对，哎，这个有一些原因造成的。 对对对， 嗯，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不同概念上的玩车啊。 嗯， 也有朋友玩车，他玩的是骑这车的技巧，你比如说骑着这车跨越个障碍啊，哎，骑一个竞速啊，哎，或者说来个越野啊什么的，这是把这个车当成它的一种工具来使用。而咱们这个概念上的玩车呢，就是把这个车放在家里头也好，放在咱们这个像您这个收藏的地方也好，把它调整到一个最佳的状态来欣赏它，欣赏车本身它的工艺也好，它的年代也好，它的故事，是吧？ 咱们中国老百姓啊，有一辆外国车都舍不得骑， 嗯， 所以它能留下来。 对， 咱们国产车呀，你买回来就是为骑的。 对对对， 所以呢，剩的好车倒不多了。 是，您上下班会把您收藏的车骑出去用一用，来使一使吧。 比如说这个车是我喜欢的车， 嗯， 成色特别好， 嗯， 我也不骑， 哦， 哎，也就是休息的时候， 嗯， 风和日丽，擦得干净，上外头稍微让它过过风， 哦， 不能叫骑，哎，叫溜溜风， 溜溜 风，对 啊，这个也是体现了一种真爱的程度啊， 对对对对， 嗯，那咱们在。比如说咱们这个圈子里哈， 嗯， 说老张、老王、老常， 嗯， 啊，老刘，你们都收藏车， 嗯， 咱们互相之间会不会有一个比较？这个比较的时候都比什么呢？ 基本上就是看谁成色好，比这个。 嗯，成色都包括哪些方面呢？ 首先，这个车的品牌 硬不硬？ 对，是不是硬品牌？ 哦。 第二，看车型啊，因为它车型很多 啊， 哎，得选择一种大家都喜欢那种车型。 哦。 第三要看年代， 哎， 您这近年代的不行，您这近年代的就不值钱了， 哦， 哎，还得是那个应该的那个 有年代， 那个年代有年代， 怎么着不说上百年吧， 哎， 也得有几十年。 对，你看啊，第一品牌 ， 第二车型， 嗯， 第三 年代， 第四成色 啊，就是它的新旧程度。 对的 啊，又是年代又久远，还特别新，这就厉害了。 哎，但谈不上特别久远，就是那个年代。 对对对， 比如说有的车得要什么年代，哪，嗯，个车要什么年代， 哦， 啊， 这种车比如说在50年代它是最有名的。 嗯，比如说那个，哎，咱们那 Hammer 手牌风头，他们就愿意要50年代的， 哦， 50年代左右的， 嗯， 叫2030。你要是骑平马，50年代没有了，不生产了。 对， 哎，那是20年代的。 对， 那阵也没有这个 Hammer 手牌风头现在的这种型。 对， 所以那阵就玩那个平马。 没错，所以说它里边呢有好多的讲究啊。 对对对， 至于我们怎么来去欣赏这样的这个收藏品呢， 嗯， 还有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常先生又遇到了什么样的故事， 嗯， 我们把它留到下期的节目当中，请常先生接着给大家讲。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听到的是声音工坊，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8点，声音工坊。